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56章，顾文敏就叹息咁讲：果然就系咁，哎呀，我哋仲系快啲翻去啦！大家就调转船头，开始向翻礁石带嗰边挖翻翻去，准备就翻翻原地嗰度继续等待救援啦。就系喺大家啱啱先翻转身嘅时候，海里边嘅浪流唔知点解突然间系涌动咗一下，来势汹汹，大家差啲跌咗落水添。好彩啊，反应及时，所以先未被抛咗落海入边。等到呢一股咁嘅浪涌平息咗之后，我哋担高个头一睇，发觉头先摆放住尸体嘅嗰块木板竟然打翻咗个面，表面上面湿立立，尸体就抛落海。豆腐就讲：哎呀，弊啦，肯定系嗰个小鬼喺度作怪。唔由得豆腐讲，我哋亦都明白啦。头先嗰一阵咁嘅突如其来嘅浪涌，肯定就为咗救嗰个女仔而嚟嘅。睇嚟啲两父女可能真係同我哋要过唔去。我呢一次亦都唔打算同佢客气，一口气我尾咗落水度。果然就睇到嗰个细蚊女又是浮咗喺个木筏嘅下边。我諗咗个阴招，我心諗如果我将你剖尸嘅话，唔信你唔驚。当即我就伸手准备去将嗰个细蚊女扯过嚟咯。点知道我就手啱啱先一伸，在水底下边嘅嗰个细蚊女突然间身体调转过嚟，个头啊向住我，顶住散乱嘅头发就向我一头咁扎过嚟。哇！呢一下力度都几够大，我只觉得心口一阵痛，成个人就俾佢撞到向海下边沉落去。我心谂弊啦，呢、这个细蚊女发难添，喺水里边可能我真系唔系佢嘅对手，要快啲翻翻上个木筏上边先得。点知道都未等到我有动作，嗰、那个细蚊女突然间向上一顶，将我哋成个木筏啊顶翻，瞬间全部人都跌实落水，细蚊女嘅身影就一时之间混杂喺人群当中，被挡住咗。我浮出水面嘅时候，见到嗰个木筏仍然就向住食人螺旋咁样飘过去，其他啲人啊七手八脚咁系咁挽救啲装备。好在呢嗰啲装备包都系防水材质嘅，就唔至于会被损坏，但系就惊住啲装备沉咗落深海。所以一时之间我哋第一反应都系先抢救装备，亦都顾唔得嗰个细蚊女。等到我哋啲装备全部都打捞晒返嚟之后，大家都好辛苦咁浮晒喺个水面上边。嗰、那个细蚊女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啦。向前是我哋正喺度逆流而上嘅木筏，如果向后呢有一段好长嘅距离，而家我哋拖住啲装备想要游返返去都可能几辛苦。林教授就更加唔使讲，呢几日咁样搞法冇搞到佢去见阎王爷，咁就真係都算係奇迹啦。豆腐激到死，佢又讲：哎呀，嗰咁嘅死靓妹真係太好学唔学。毕竟啊，我哋都救过佢啊，吓佢人呢啊，唔系佢条尸啊。顾文敏啊，耷个头落个水度睇咗几次，佢都讲：哎，冇睇到喎，唔知道去咗边度呢？会唔会？佢嘅目光又睇住前边个木筏讲：会唔会又系匿咗喺个木筏下边啊？豆腐啊，摸一摸个下巴喺度揣测，既然佢个目标要害我哋，咁我哋已经唔上木筏啦。又何必要再将木筏向食人螺旋组嗰边推呢？唔通讲我哋思考个方向有问题，或者嗰、那个女仔根本上就唔系想害我哋，而系有其他嘅目的？豆腐嘅话就引起咗大家嘅共鸣。毕竟嗰个原来都系个生勾勾嘅小朋友，就系咁惨死咗，我哋边个心里边都唔好受。更加唔希望将佢往坏处諗啦。再加上豆腐嘅讲法亦都有道理。阿英就讲：咁不如我哋去睇下先啦。佢系个女人，喺呢一方面都会比我哋几个大男人都要心软，神色亦都已经犹豫起上嚟啦。 阿李宇啊低声咁讲：，哇，你傻咗啊！哎呀，亦都唔睇下呢啲系乜嘢嘢嚟嘅，该做乜事啫？做肥料咩？喺佢两个人喺度拗颈嘅期间，我就不停咁思考住究竟呢个细蚊女嘅用意。而家睇嚟，佢似乎真系并非想害我哋。咁既然如此，佢点解要将我哋推向食人螺旋呢个地方呢？佢究竟想讲俾我哋听乜嘢嘢呢？一班人一番争执落嚟，顾文文啊突然间讲：，嘿，你睇变红咗啦！佢嘅观察力就一向好敏锐嘅，一边讲，大家就向住食人螺旋嘅方向望过去。果然，嗰一片绿色嘅草地，而家开始好似被染咗色咁，一片一片连续咁喺度变红色，好壮观，好似一场 3D 电影咁。我哋正喺度睇到入神。豆腐突然间拍一拍我膊头讲：，诶，老陈唔啱喎，我记得你头先话呢啲咁嘅食人螺旋都系食饱咗之后先会反身噶，将下边红色嘅嘢露出嚟噶嘛。我讲系啊，冇错啊。豆腐讲：，咁佢哋而家咁快将个肚露出嚟，咁讲明系咪佢哋食饱咧？咁大嘅一片食人螺旋，究竟要食几多嘢啊？我突然间明白过嚟啦，豆腐其实真正想同我讨论嘅，唔系话呢个食人螺旋啲食饭问题，而佢真正想表达嘅就系咁大嘅一片食人螺旋，想要喂饱佢，到底要喂几多嘢？咁啊，段飞嘅推测讲，嘿，或者佢哋已经食咗一个鱼群呢？经啊豆腐咁一提醒，我都觉得有啲唔对头啦。之前嗰边嘅食人螺旋啊冇任何嘅异动，点解唔使一阵间就反身嘅？唯一嘅可能性就系佢喺短时间里边同时进食，只有咁样先会出现而家嘅呢种场面。之前有人拍摄过食人螺旋嘅照片，睇到喺海面上边系青红不一嘅。好似而家咁样同时变红嘅场景真係少见喎。佢哋究竟食过啲咩嘢呢？呢个时候阿英又讲： 我啊听讲呢啲食人螺旋食饱咗之后系唔会攻击嘅。我哋仲要去睇下呢。我呢总系觉得嗰个小朋友系向我哋求助嘅。 我啊冇出声，大家面面相觑。一时之间都唔知应唔应该回答呢一个咁嘅请求。最后豆腐就做个决定，佢讲：唐光泽既然系将个女托付咗俾我哋，系死系生都要再帮一程嘅。既然而家食人螺旋都已经食饱咗，已经冇咩危害，咁啊不如过去睇下啦。佢嘅呢一个讲法即刻得到咗三个女人嘅同意。大部分女人呢对小朋友天生就冇咩抵抗力嘅。更何况呢一个系我哋曾经救过最后又惨死嘅小朋友。我个脑里面瞬间就闪过唐光泽死不瞑目个样，转瞬间又諗起佢最后眯埋双眼。我觉得唉唔好纠结啦。我讲我同意过去睇下。呢个毕竟唔系我一个人嘅事。于是大家举手表决下，全员通过。我哋当即就孭住啲装备包，出力咁追赶住前边嗰个木筏。那个小女孩又好似知道我哋嘅决定咁，那个木筏竟然而家喺原地静止唔喐。一阵间之后，大家气嘘嘘咁爬咗上去，抡起个木桨，加快速度向住嗰片食人螺旋灶而去。嗰一片嘅食人螺旋灶呢，睇落就好似唔係好远，不过事实上挖过去都实在费咗一番嘅功夫。呢一阵时已经係中午嘅两点钟，日头就晒到正，大家就口干唇燥，亦都冇飲水。喺呢种情况底下，真係冇辦法再捉啲旅行鱼，只能够係忍住先。足足挖咗二十几分钟，我哋终于就靠近咗呢一个咁嘅食人螺旋灶啦。仲未进入到入边，就已经俾啲咁嘅海草特有嘅腥臭味啊熏到都受唔住。呢啲同普通嗰啲海腥味啊唔同嘅， 好似嗰啲咁嘅死鱼虾嘅腐烂味道，闻一下觉得喉咙都痕晒，个胃咧就喺度反紧。等到我哋挖近咗，呢啲食人螺旋做嘅真正面目就暴露喺我哋嘅视线入边。佢哋浮喺海面上边嗰部分咧，就血红鲜艳，中间系有一条好似拉链咁嘅口，擘大，里边布满咗倒刺同埋暗红色嘅肉壁，好似系某一种动物嘅口腔咁。对于我哋嚟讲，呢啲咁嘅食人螺旋做就冇咩反应，好似普通嘅植物一样。由于啲咁样样嘅螺旋做紧紧密密咁样连成咗一大片，所以我哋嘅木筏啊点都入唔到去，睇嚟原计划就进行唔落去。吴思东啊讲：，呢啲都唔能够怪我哋啦，我哋都系有心无力呢。我啊唔大清楚嗰个女仔究竟系想我哋做乜嘢，而家系大白天，如果系晚黑，咁可能佢真系可以直接现身咁话俾我哋听。不过当然啦，呢个只系我嘅一个谂法啫。而家我哋已经到达咗食人螺旋藻嘅外围，由于呢啲海藻嘅紧密，所以咧我哋嘅木筏根本上就划唔入去。咁接下嚟唯有就原路折返嘅啫噃，就系喺我哋大家神色遗憾准备返程嘅时候，我嘅眼尾突然间睇到喺冇几远食人螺旋藻入边，隐隐约约有一个白色嘅嘢，睇起上嚟好似系某种金属。由于距离比较远，亦都睇唔出系乜嘢，我脑里边即刻諗咗几样嘅猜测。海里边点解会有金属呢？会系乜嘢嘢呢？唔通系船隻嘅残骸，还系飞机嘅残骸？不过唔管系边一样，都意味住有人遇难。我心入边打咗个突，我諗唔通呢个就系嗰个细蚊女要带我哋嚟嘅原因，佢系想等我哋救人。睇嚟而家嘅情形，而家呢啲咁嘅食人螺旋藻都已经饮饱食够啦啩，开始晒紧肚皮㗎啦。就算真係要救人嘅话，咁救乜嘢呀，已经迟晒啦啩。见到我始终盯住一个地方唔讲嘢，顾文敏就问我喺度諗乜嘢。我指一指个隐约好似金属咁嘅嘢，将自己嘅猜想讲俾大家听。众人一时都神色好沉重，豆腐更加愤愤不平咁讲：，呢啲咁样样嘅变态植物，应该全部烧晒佢系啱嘅。顾文敏啊，苦笑咁讲：，呢啲变态植物就系我哋人类制造出嚟噶啦，唔好忘记呢、这个系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先变态出嚟嘅物种。林教授就忧心忡忡咁望住嗰笪地方讲：，会唔会仲有生还者呢？冇人可以回答到佢呢个问题，因为呢个可能性真係好低。唔通真係睇唔到呢啲咁嘅食人螺旋藻都喺度摊晒尸咁喺度晒肚皮咩？豆腐气愤之下，突然间做得一个让我哭笑不得嘅举动。佢讲：女士们回避下。跟住佢又企喺前边，除低个裤头，对住呢啲咁嘅晒太阳嘅食人螺旋藻喺度屙尿。一大泡尿顺住呢啲食人螺旋藻擘开嘅口一路向下流。原本神色沉重嘅一班人一时之间俾佢搞到哭笑不得。豆腐屙完尿摁咗两摁之后，怒气先消咗。佢又问我：喂老陈，你仲有冇再屙啲呀？我边度好似佢咁鬼厚面皮呀？我挥咗挥手讲：唉，得啦得啦，你射完就返去啦，喺度冇我哋咩事啦。唔使几耐，呢啲嘢都会沉落去嘅。我哋又抄起个木掌就向回蛙啦。突然间显然发现，咦？点解就唔喐嘅部船？豆腐舌一声，对住虚空咁讲：哎呀，小妹妹唔好曳呀，你都睇到噶啦，我哋而家真系冇晒符啊！